军团暂时撤销了师的建制。由于西征中兵员损失巨大，全军团只好缩为三个团。另外，由部分伤愈恢复的红六军团伤病员和地方游击队组建了新的黔东独立师，继续坚持黔东游击根据地的建立。当天晚饭后，贺龙把任弼时、萧克、关向英和王震留了下来，对两军会师后的行动方案向大家提出了自己新的、不同的想法。自从两军团向中革军委发出同意中革军委要红二六军团前往湘西黔城凤凰地区的电令后，贺龙一直都在思考着一件事情。他认为红二六军团前往湘西黔城凤凰地区的军事行动并不妥当。贺龙认为，根据两军团和湘西敌军的情况，中革军委要红二六军团前往湘西黔城凤凰地区，正是湘西王陈渠珍的老窝。除了湘西王陈渠珍所部三个旅外，另有部分部队和保安团七八个团的兵力。此地土著武装极多，枪支不下数万，多受陈渠珍的节制和影响。这一带还是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由于统治阶级的挑拨离间和反动宣传，这些少数民族与汉族间的隔阂颇深。红六军团如果单独进入这一地区，必将遇到很大困难而不能立足。因此他建议两军团改向湘西西北地区进军。贺龙的意见引起了大家的热烈讨论。最后大家认为贺龙的分析是颇有道理的，因为湘西西北地区永顺、桑植、龙山、大雍一带属湘鄂川黔边界地区，武陵山脉贯穿全境，地理条件优越，又是贺龙同志的家乡。目前湖南军阀何健正集中全部兵力在湘南阻击中央红军，而这一带兵力空虚。这一带经济虽然落后，但过去是贺龙领导的部队的活动区域，原本就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党和红军在这一带有影响，有较好的群众基础。红二六军团如果向湘西西北地区进军，可以调动和牵制敌军，起到很好的帮助中央红军的作用。于是大家同意了贺龙的想法，一致决定不去黔城凤凰地区，集中两个军团的主力去湘西北创立根据地。 红色历史作品贵在真实，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用真实的口吻记录了传教士伯父李跟随红军长征的生活，通过传教士的视角向读者刻画了一群有血有肉、有胆有识、有勇有谋的红军英雄们。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 当天晚上，两军团领导人联名致电中革军委，电告了红二六军团新的决定。我二军团明日向龙潭前进，到西阳、龙山、永顺、宝靖、永遂间，用秀山附近民众建立根据地，且向凤凰、黔城发展。我们不直接向黔城、凤凰，有以下原因：凤凰、黔城、松桃土著武装多且极强，经常可动员万人，系受陈渠珍节制。二，敌人一部11和27日即进乌罗斯，如向凤凰黔城有背敌侧击之虑。为了迅速执行新的作战任务，红二六军团加紧进行了两天的休整和准备，对黔东根据地的工作做了安排，将原黔东独立师撤销，兵员分别充实到红二军团的46两师，另以地方武装和两个军团留下的伤病员组建新的黔东独立师，下设黔东、德江、川黔边三个独立团， 由红六军团18师52团团长王光泽任黔东独立师师长，红六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段苏全任师政委兼中共黔东特委书记，率部在黔东地区坚持斗争，配合主力红军向湘西挺进。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离开主力后的黔东独立师竟然遭到了全军覆没的悲惨命运。当贺龙、任弼时、萧克等率红二六军团主力离开后，王光泽和段苏全率部队主力出击，吸引敌人，以减轻红二六军团主力东进的压力，不到半个月就经历了大大小小20多次战斗。川湘两省国民党军集中重兵围剿黔东独立师，黔东独立师不得已翻越了海拔2000多公尺的梵净山。当部队路过川东秀山县一枚时，政委段苏全被民团击中脚踝，身受重伤。王光泽率领部队进入贵州松桃县境内，在与敌人激战一天之后，黔东独立师只剩下了100余人。王光泽决定分散突围，他只身走入相邻的四川秀山县，不料被当地民团抓获，后在蒋介石的电令下遇害。当地群众含泪掩埋了他的尸体。新中国成立后，当地人民政府多次组织人员寻找烈士的遗骸，终于在1982年找到了王光泽的遗骸。当时铁镣仍套在烈士的怀骨上，其状惨不忍睹。1983年11月，王光泽烈士被移葬于龙潭镇烈士陵园。黔东独立师师政委兼中共黔东特委书记段苏全受伤后，与部队失去了联系，被当地的农民李木富夫妇救下来，将他藏到一个山洞内，每日为他求医、送药、送饭、送水。一个月后，李木富给他做了一副拐杖，伪装为叫花子，去湘西寻找主力部队，但是他没有能找到部队，段苏全只能回到了湖南茶陵老家，1937年9月才在太原归队。之后他历任热河军区和晋察冀军区司令员、东北野战军八纵司令员、东北军区、华北军区空军司令员，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协助指挥中朝空军作战。1983年11月时任军事学院政委和全国人大常委的段苏全回到了当年战斗过的秀山县，见到了刚从新疆释放回来的劳改犯人杨光和，而杨正是当年打伤他的湘队副队长，两人相见各自感慨不已。段苏全还向老战友王光泽敬献了花圈，并在其墓前栽下了2棵常青树，以表对牺牲战友的怀念。后来段苏全还与当年救过他的李木富的后人取得了联系。悲壮的历史必然造就一批悲壮的英雄和悲剧人物，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类似王光泽和段苏全这类的英雄又何止千万呢？1934年10月28日，红二六军团从贵州印江县的南腰界出发，发动了湘西攻势。1934年10月28日，也就是红二六军团在贵州沿河县南腰界会师大会的第二天，红二六军团在任弼时、贺龙、关向英、萧克和王震等人的率领下，离开黔东向湘西北进发，伯父李和海曼一起重新踏上了跟随红军征战的路途。两支红军会师后，随着红军力量的增强，红军的军需供应也越来越紧张。伯父李知道自己和海曼想要得到释放的可能性更小了，他猜想的没有错，红军现在更加看重他和海曼了。红二六军团会师以后，红六军团保卫局已调给了红二军团， 保卫局曾对伯父里和海曼之事进行了讨论，大家一致认为，现在这两个外国传教士对于红军更为重要。随着这两个军团的会师，革命形势必将进一步好转，红军更加需要得到外界在物质上的援助。继续关押伯父里和海曼这两个外国传教士，可以从反动教会手中得到巨额赎金。而且随着今后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扩大和巩固，红军更会有机会和教会接触，因此红军必须继续关押伯父里和海曼这两名外国传教士。对于他们两个人来说，唯一的变化就是随着红六军团保卫局调给了红二军团，看押他们的红军由红六军团的战士变成了贺龙的红二军团战士。伯父里和海曼两人和另外五名一直被红二军团关押的地主老财关在了一起。我告诉你们，今后你们要由红二军团的同志来管理了，你们一定要像在我们这儿一样听从红二军团同志的管理，在把他们交给红二军团时，一直管制他们的小红军神气活现地对他们说，如果你们敢不听红二军团同志的话，你们就会吃更大苦头的。在和小红军他们接触的这些日子里，伯父里在心里不知不觉地对他们产生了一丝好感。虽然小红军对他和海曼说话的口气从来都是很严厉的，但在日常行军和空闲的时候，小红军在生活上对他们还是很照顾的。再说了，伯父里在心里从来没有把小红军当一回事儿，因为在伯父里看来，小红军毕竟还是一个孩子，现在他和海曼却要和小红军分别了，心里多少还是有些不舍的。 作者彭苏对红色历史有着深入的研究，创作了大量红色文学作品，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就是在积累了大量有关红军长征的素材的基础上创作的。彭苏忠于事实，详细描述了红军长征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为大家展现了一个真实的红军长征故事。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纪实文学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 吴德峰看到伯父里脸上似乎流露出一丝不安，于是就安慰他说，你不用担心，二军团的同志们和我们是一样的红军，你们只要老老实实地听他们的话，不要想着逃走，他们就会像我们一样对待你们，不会为难你。再说我和妻子都在二军团嘛。伯父里和海曼一直对吴德峰和他的妻子戚元德怀有好感，尤其是戚元德这个女红军，不仅对他的妻子露西和海曼牧师的妻子孩子表现出特殊的关心，而且对他和海曼也很关照。而这种关照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越来越明显。他想，这也许是女性同情心的天性吧。再加上在如此艰苦的行军中，戚元德对他们有了更多的了解。虽然他们离开了小红军，但吴德峰和他的妻子戚元德也从红六军团调到了红二军团，这多少使伯父里的心里得到了些安慰。伯父里和海曼一到红二军团，就立即感受到了与过去的明显差别。首先是红二军团的红军对他们的看押更加严密了，他们和另外五个和他们一样作为人质的中国地主老财一起行军，每两个犯人中间就有一个红二军团的战士看管，而且红二军团的战士怕他们逃跑，还把他们的双手紧紧绑在一起。行军中大家排成单排行进，不过红二军团的红军战士也有比小红军更好的地方，那就是他和海曼都得到了红二军团战士发给他们的衣服和鞋子，这在红六军团是没有过的。不过对于这一点，伯父里能够理解，因为现在红军的处境 要比他们在红六军团时好得多。那时候他们可是天天被国民党大军围追堵截。行军又开始了，从会师地点出发不到半天，老天就开始阴沉下脸来。昨天还艳阳高照的天空上，此时又下起了蒙蒙细雨。山间小路上，由于细雨的原因，加上数千人马的践踏，地面变得泥泞不已，人走在路上一不小心就会滑上一跤。伯父里由于双手被绑，行走起来更加不便。最使伯父里难受的是，蒙蒙细雨挡住了他前面的视线。他看了看前面的海曼和后面的几个地主人质，也都是一样的狼狈不堪。押送伯父里他们几个的红军战士，对他们所关押的伯父里和海曼，从外表到怪异的语言，以及他俩说出来的奇怪的中国话，都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一个年纪只有十七八岁的红军小战士看着伯父里，好奇地问，你们的头发和胡子为什么是黄色的呢？而且鼻子那么高，连眼珠子都是蓝颜色的，说起话那么快，像我们这鸟说话似的，叽里咕噜叽里咕噜的，根本听不懂在说些什么。伯父里对他说起了什么是人种，还有人种的差异，说起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可是他讲了老半天，几个红军小战士却听得稀里糊涂。你说的道理啊，我们听不明白。这也许因为你是帝国主义分子的关系吧。我们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和列宁，他们也是外国人，可是他们的道理我们就很明白。伯父里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他知道这些红军战士也许几个月前还是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农村青年。几位中国人质中有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红军战士都叫他廖胖子。他的确是长得与众不同，虽然个头不高，但细皮嫩肉，白白胖胖的，一看就知道是个有钱人家的少爷。伯父里在中国十多年了，在乡下还很少看到如此白胖的人。由于彼此相处了几天，又都关押在一起，伯父里也与廖胖子他们几个中国人质有些熟悉了。这位廖胖子大概是生长在有钱人家，没有受过什么磨难，自从被红军抓为人质以后，情绪就一直很低落，动不动就流眼泪。至于长途行军，那更是生平头一回。一路上他连续摔了好几个跤，弄得浑身上下都是泥巴。一位看着他们的红军战士对他说，哎，廖胖子，看你年纪轻轻的，走一点路还不如人家这两个外国人呢。前后的红军看到廖胖子的狼狈模样，都哈哈地笑了起来。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一个外国传教士所亲历的长征，作者彭苏，演播李刚，编辑天时张璐。本书已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刘校张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